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背后有人》。 我走出住院楼，穿过了大片林荫，从一道侧门进入了宿舍区。吴医生的窗口没有灯光，我按了三次门铃，里面没有回应。现在是晚上9:05，他不会这么早就睡觉的。况且这长久的门铃声，除了死人都应该听得见。我觉得纳闷，回住院楼的路上，暗黑的林中小径竟让我处处生疑。人有时没法控制自己的感觉，一个穿白裙子的年轻女人对面而来，她双手抱在胸前，那姿势既像是悠闲又像是防备。我跟她擦肩而过，没看清她的脸，因为她的长发遮住了半边的脸颊。我沿着林中的小径拐了一个弯，继续往住院楼的方向走。不一会儿，那个女人又走到我的对面来了。我是从迎面飘来的白裙子辨别出，这还是那个女人。我站了下来，不知道是我走错了路，还是她走错了路。总之，我们中有一个人是在这转圈儿。我在暗黑中咳了一声，用这个声音来给自己壮胆。我走进了一栋豪华的别墅，我知道这是小亚的家。客厅里空无一人，我正在犹豫这样冒昧的到来合不合适。突然发现半开的侧门里，一张下巴上长满了胡茬的脸正在盯着我。这就是小亚的丈夫，正患着恐惧症的夏雨。他对着我讨好似的笑了几声，我后退一步想躲开他，突然听到吧嗒一声电源开关的声音，灯熄了，屋里一团漆黑。我伸手四处摸索，想找到沙发或者门框什么的，以便辨别我该往哪个方向走。然而我的四周空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突然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。他在黑暗中已经站在我的身边，我想跑开，但那只手像鹰一样的扣紧了我肩头上的骨头。窗外突然有了亮光，是外面树根下的一团火映出的。我借着亮光侧脸一看，小亚的丈夫已经是满脸的皱纹，像一个老头子。他不才35岁吗？我心想，精神分裂已把他变老了。他举起一只僵硬的手臂指着窗外，我知道他是在命令我往外看。树根下那团火光一会儿红一会儿绿，还有纸屑纸灰在飞，这不是在烧冥钱吗？谁在烧？火堆边没有烧纸的人呢，但是看得见一张一张的冥钱正在往火苗上放。我顿时想起了卓然，窗外是医学院的后山吗？